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海林。秋天是丰收的日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有彩色的树叶，有香喷喷的炒栗子，是自我沉寂充电的好时机。天气开始干燥了，大家记住喝多些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8日，安心出行更新功能，可加入最多8名同行人士疫苗通行证。 7名医生涉嫌滥发2万多张免针纸，相关免针纸下月12日起失效。 612基金案6名被告被裁定表证成立。 乌克兰4个亲俄地区公投，俄罗斯指入俄获压倒性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提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有关于疫苗通行证，咁啊，星期五起咧就会下降到涵盖年龄去到5岁嘅小朋友。司法版咧，寻日就更新安心出行呢个程式啦，就系俾加入最多8名嘅同行者呢个疫苗通嘅。咩叫做同行者咧？就系譬如加入3类。豁免使用安心出行的一些出行者的一些疫苗通是什么人呢？ 15 岁或者以下，年满65岁，残疾或者是获政府认可的人士呢，就是可以是本身一个不属于这一类的人士的人呢，就可以加入这几类人士的疫苗通入他们的安心出行那里的。那医务卫生局呢，昨天都表示现时5至11岁的小朋友的接种和康复情况，推算那个年龄层大约有50,000人。是未符合咧，系周五嘅生效嘅要求嘅，即系大约系12%。咁啊，呼吁啲家长咧尽快带仔女去睇医生嘅。请呢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安心出行呢个更新嘅情况啊！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张怡慧，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张怡慧，可唔可以先同大家简介一下新增同行人士针卡究竟要点做咧？安心出行嗰个流程系要做啲咩步骤咧？ 好啊。我先講講啦，琴日我哋安心出行咧就推出咗新版本啦。咁我哋發覺琴日推出咗之後咧，整個運作咧都暢順嘅。我哋都見到新功能咧都幾受市民歡迎，特別係家長嘅歡迎啦，因為佢哋可以將自己嘅子女啦，或者佢哋喺家中嘅一老一少咧嘅針卡都可以擺落去安心出行嗰度，方便去展示嘅。咁或者我先講一講嗰個新嘅關於呢個同行人士針卡嘅功能先啦。咁喺嗰個新嘅版本安心出行嘅時間呢，就去到個疫苗接種記錄或者檢測記錄嗰個一欄嘅時間呢，咁會喺底部嗰度呢見到一個新嘅新增同行人士嘅咁嘅按鈕嘅。咁按下之後呢，咁可以即係為咗自己嘅同行人士啦，譬如係爸爸媽媽或者是大女細仔咁樣咧，就去加入個暱稱嚇。咁當咧確認咗佢同意咧，被加入針卡嘅人士咧，係屬於頭先主持你講嘅類別嘅人士啦，即係話係安心出行裡面獲豁免嘅人士嘅時間咧，咁佢就可以加咗呢個同行人士咧落去安心出行裡面。咁而佢亦都可以好似主卡平時大家咧去加入一啲新嘅疫苗通行證咁樣啦，去加入翻佢四種嚇，即係我諗最普遍就係電子針卡啦，或者係一啲康復嘅證明啊，或者醫學豁免證明書啊，依啲咁樣嘅疫苗通行證咧，去到個手機裡面。到展示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考慮到個使用嘅方便程度嘅，咁所以咧，其實使用上咧就只不過需要就係好似而家咁。去到主動核查處所的時間呢，先掃描個場地二維碼，咁程式就會先呢去展示嗰個主用戶嘅疫苗通行證㗎啦。 咁但係如果佢有其他同行人士一同進場嘅時間咧，佢只要需要攞個手指喺個熒幕面嗰度咧打橫去掃嘅時間咧，就可以揀選今次同佢去進入場所嘅同行人士啦，就俾到個場地個二維碼掃描器咧去反掃咁就得噶啦。 嗯，即係舉個例，譬如阿媽帶住兩個仔，咁佢掃完一個就。掃到另一個碼又可以再去掃碼咁樣，係咪可以咁樣？ 冇錯，係啊，就係咁方便嚇。 OK， 但我想知道，譬如個用戶頭先就話加入增加啲同行人士嘅唔同嘅即係佢哋，譬如係65歲以上或者以上，15歲或者以下等等呢一啲嘅標準啦、嗯。但係譬如個用戶同埋呢啲被加入增加嘅人士，需唔需要證明佢哋係有親屬關係噶？有冇需要咁樣 嘅？冇咁嘅需要嘅嚇。咁只需要咧就。那個針卡是當時將會進場的本人呢，那就已經可以的了。因為我們都有考慮到呢，其實每個可能小朋友，尤其是他可能有多名的照顧者這樣的。那所以呢，其實不同的照顧者呢，都可以將這個小朋友啦，或者老人家啦，他那個針紙呢，就是輸入去同行人士那裡，那方便不同的人啦，去帶這個人士去到一些處所的時候呢，都幫他提供個針卡咧，去俾處所去反掃咁樣。 嗯，即係換句話，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加呢啲同行人士，只要得到佢哋嘅同意，佢哋嘅針卡。即係譬如唔識嘅人都得嘅，或者認識嘅人啦，老師加學生又可以嘅。譬如一啲機構嘅照顧者加啲長者或者殘疾人士嘅疫苗通亦都可以嘅，係咪咁樣？ 冇錯，係啊，個設計係咁樣嘅嚇。 咁係咪亦都只可以加呢三類？頭先提到話年齡，頭先提到啦，殘疾人士啦，或者一啲獲政府或者政府授權機構認可嘅人士，呢一啲嘅疫苗通先可以係被加入落去咧？譬如。舉個例，一個普通嘅成年人又未夠65歲嘅，譬如兩公婆咁樣，可唔可以嘅丈夫又加個太太嗰一個嘅疫苗通落去咧？咁啊方便啲，打一部手機就可以掃曬兩個碼啦。可唔可以咁樣嘅咧？ 明白嘅。不過咧，其實喺現行嘅規定咧，其實按現行規定啦，如果係不是獲豁免的人士啦，即係好似頭先講16歲至到64歲嘅人士啦，其實佢哋係根據現行規例咧，係需要有自己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咁然後跟住咧就記錄佢嘅出行記錄嘅。咁可能即係都有報道嚇，咁我呢度補充翻咧就話同行人士嘅出行記錄咧就唔會被記錄喺該版本嗰個安心出行裏面嚇，咁我哋仍然個安心出行咧，其實都係會記錄翻個主用戶啦，佢嗰個出行記錄咁樣咯嚇，咁所以咧因為咁嘅情況啦，咁我哋都需要即係話，如果佢係不是獲豁免嘅人士咧，就唔應該將嗰個針卡咧擺喺同行人士嘅類別裏面嚇。 如果同行人士嗰、那個接種記錄係唔符合最新嘅疫苗通過要求，係咪都會有喺顏色上面有顯示到嘅會？ 其實咁樣嘅，因為呢個政策啦，即係去九月尾嚇，咁有一個新嘅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嘅時間咧，我哋資科辦咧就見到即係都有好多嘅聲音啦，就係去擔心到時係點展示到一個5至11歲啦小朋友嘅針卡咁樣。咁我哋為咗配合呢樣嘢咧，我哋就盡快喺安心出行嗰度咧就推出一個版本，咁咧就去展示到或者儲存到啦呢啲針卡咁樣。咁至於紅黃碼嗰方面咧，我哋而家都推出咗呢個版本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同一時間已經努力咁樣去做緊。我哋相信喺10月裏面咧，我哋可以做到一個版本咧，係令到加入同行人士嘅針卡咧，都如果佢哋係紅黃碼人士咧，都會個碼都會變色咁樣嘅。 即係暫時就未話喺個碼度變色到，就算反掃嘅時候都未必知係咪咁。 主持你提得好啊！喺反掃嗰陣時候咧，因為我哋會根據嗰個二維碼相關嘅資料咧，我哋做嗰個紅黃碼嘅對比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有個人士啦，佢展示呢一個二維碼去到場所做一個反掃嘅時間咧，嗰、那個二維碼掃描器咧係知道嚇嗰、那個人士本身啦，究竟係唔係一個紅黃碼人士嘅，就會有一個適當嘅警號會出翻嚟嚇。咁所以。雖然顏色上咧喺而家嘅版本，我哋未能夠即時去做到出嚟，咁但係喺進入處所嗰陣時咧，都有一個提示嚇，提示翻嗰個相關嘅同行人士咧，究竟係咪一個紅黃碼人士咁樣嘅 ？OK， 紙本係照可以用嘅嘛？譬如呢啲獲豁免用安心出行嘅人係嘛？ 係啦，紙本啦，或者其實佢哋都可以其實市民都好習慣嘅嗬，咁就喺個醫健通裏面啊，佢哋都可以展示自己針卡，或者喺一啲電子相簿，如果佢記錄咗自己嗰個二維碼嘅時間咧，都只要係佢自己本人嘅啦嚇，都可以展示咁樣嘅。 除咗話可以增加同行人士呢個針卡嘅喺安心出行呢個功能之外，另外都想問一下，因為安心出行咧係可以儲存一啲醫學豁免證明書嗰、那個嘅二維碼嘅咁。咁警方早前其實拘捕咗，因為七名醫生咧就係涉嫌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啦，就話宣布10月12日起呢一啲醫生發出嘅證明書都會失效噶啦，咁啊涉及到20000多张嘅證明書。咁係咪即係話換言之喺系統之中，呢一啲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即係整出嚟嘅嗰啲二維碼都會係失效噶啦，喺系統嗰度係會識別到嘅，喺安心出行亦都會令到顯示到佢係失效嘅會。 我哋会咁样嘅，我哋配合呢个最新嘅一个即係行动啦、我哋会喺嗰个叫做处所嘅二维码扫描器嗰度呢，我哋会根据卫生署提供嘅嗰个名单啦，咁、我哋就识别一啲叫做医学豁免证明书，如果係有问题嘅话呢，我哋就会喺进入场地嗰陣时呢就去阻止，即是说我们会有个提示，就不能靠这个医学豁免证明书去进入的。这样。 即是怎样具体，即是譬如他会识别到个别的用户是他们的二维码是来自这七名医生的，然后所以他们这些二维码就会失效。那失效会怎样，变得红色还是怎样的会。 我哋會根據衛生署咧提供嘅資料啦，我諗我哋會個原則就係話，我哋希望咧係清晰咁樣講俾到市民聽咧，佢點解係不能夠進入嗰個處所咁樣啦嚇。咁、我哋都會同翻即係醫衛局啦嚇，咁去處理翻呢個問題咁樣嚇。咁、我哋希望月中嘅時間啦嚇，咁、我哋就喺嗰啲掃描器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如果有人去展示依啲醫學豁免證明書啦，有問題嘅，咁我哋就喺個二維碼嗰度咧，就有一個清晰嘅message 嚇嚇一個信息咁啊。展示翻嚇，亦都佢哋咧唔能夠用呢一個咧作為疫苗通行證咧去進入嗰個處所咁樣。 所以你就要其實攞翻呢七個醫生或者呢啲相關醫生咧涉及到嘅一啲醫學豁免證明書，然後再揾翻個二維碼。其實個技術上係要咁做係咪？ 冇錯嚇， okay. 即係嗰個名單咧就將會由衛生處嗰邊咧去提供翻嚇。咁我哋就會用個科技啦，咁啊執行翻依一個咁樣嘅管制咁樣嚇。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阿張怡偉咧傾到呢一度。張怡偉係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有關於安心出行可以係加入一個同行人士，最多可以加八名啊，佢哋嘅疫苗通行證落去嘅咁。你點睇1872311？頭先亦都提到少少啊，有關於就係政府尋日咧下晝就係公布七名醫生的名字和診所地點，指他們是合共發出了20000多张仍然有效的新冠疫苗的新冠疫苗的接種醫學證明書，也都指他們是涉嫌濫發新冠疫苗的醫學證明書，所以呢這20000多张的證明書就會不獲接納，去到下個月12日起就會是失效的了。整個情況又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聊聊，電話旁邊呢就是有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梁漢輝醫生的。早晨。 早晨， 阿梁医生，头先提到呢一个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咁就即系涉及到七名医生，而家政府就话系佢哋系涉嫌滥发嗰个情况啦。你自己点睇个事件嘅发展啊？ 而家我谂你而家停咗嗰20000多张咧，基本上佢又唔系即刻停啦。咁其实都政府都。睇住嗰20000多张，其中可能有啲係真係需要嘅，咁所以佢有個緩衝期啦，俾多2个礼拜佢哋咯。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就會如果係真係20000多人之中咧，真係有啲真係要需要呢個豁免書啦，咁佢嘅話可能會揾其他醫生同佢處理咯。 首先講翻件事先，所謂而家就係話涉嫌濫發免針紙呢一啲嘅即係新冠疫苗接種醫學嘅豁免證明書嘅醫生，就咁睇係咪都叫做屬於少數，會唔會都影響成個行業啊？今次都 都可以咁講啦，即係點講咧？而家其實而家發覺七個啊，咁唔知遲些少會唔會多啦？因為呢七個真係其實係非常之即係嗰個數目係龐大嘅，咁有啲話 即係幾百啊、幾十啊咁，咁嗰啲其中會唔會有咧？咁呢個就要可能要遲些少調查啦。咁、但係而家佢嗰啲過千嘅，咁呢個好誇張啊，實在。咁所以而家就係而家就制止咗呢七個先啦，咁其他嘅先可能慢慢處理咯。 政府就話有合理理由懷疑上述嘅醫生係未有恰當遵從衛生署嘅指引去發出呢個醫學豁免證明書嘅，咁就話唔涉立呢啲證明書啦。10月12日起生效，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呢？因為有啲嘅講法就話其實呢七個人始終係未定罪嘅，咁快有個結論話佢哋嘅證明書係不獲接納，咁又你自己點睇呢？ 我就所以咪就係有個緩衝期咯，俾兩個禮拜咁嗰啲其實嗰啲其他即係嗰20000多病人啦，或者咩啦，咁佢哋依兩個禮拜內，即係如果有咁嘅需要，咪試過揾嗰啲醫生再處理咯。即係我諗依個有懷疑，我諗佢醫務衛生署都其實睇即係睇過下佢嗰啲針紙噶啦。其實我諗，因為佢其實好易噶。你上網是有的啦嘛，佢哋會知道佢咩原因啊咩嘢，咁有啲嘢真係你睇翻係有啲可能好離譜嘅，咁就變咗個情況就係、是基本上係冇乜話大問題嘅，而家直大約嚇，咁會話咩咁？呢兩個禮拜嗰啲真係需要豁免書嗰啲人，咪揾其他醫生幫佢哋咯。 我意思係即係其實佢未定罪咁快就話佢哋係咪即係呢啲證明書係不獲接納？你覺得都係同意嘅做法嘅，即使係有兩個禮拜嘅期。 當然同意啦。 因為我見到有第二啲醫生嘅睇法啦，醫學會前會長蔡堅佢接受信報嘅訪問就提到話，政府嘅做法倉促，認為應該逐一再了解相關市民嘅情況，先至判斷佢哋係咪應該係攞呢個嘅免針紙。咁就認為今次事件咧變相令到不宜打針嘅市民咧要打針啦。如果佢哋真係對於針有敏感啊、有副作用等等咧，就話出咗事都唔知點算。佢有個咁嘅疑慮嘅，你點睇呢個？ 冇啊！你而家基本上你因為你而家都有兩個禮拜緩衝期啦。咁我哋變咗嚟講，我覺得如果嗰啲病人係真係需要豁免書嗰啲咧，就即係佢會揾個其他醫生去處理呢樣嘢啦。咁至於其他真係嗰啲濫用嗰啲咧，佢自知之明啦，咁佢自己都唔會走去再揾醫生都唔出奇㗎呢樣嘢嚇。咁變咗。即係依個，我覺得就唔係話哇咁即係好似政府好似針對我哋醫生行業咁啦。基本上呢啲害群之馬嚟噶。我哋其實普遍嚟講，我哋即係睇一啲呢七個醫生，其實係實在好離譜咯。 但問題係20000多張呢一啲嘅免針紙咧，未必個個市民都係濫用，可能真係一啲身體上面有需要。就算佢有兩個禮拜嘅緩衝期咧，佢始終都要再做多一步，就又要再揾醫生去睇啊咁。對市民嚟講，係咪造成一啲不便同影響咧？都 好啊！這個都唔當然有會有不便咧，但個情況就係你而家唔知道係即係邊個係真係需要啊，或者點啊？咁但其實政府依個兩個禮拜嘅緩衝期其實都，如果真係話容易㗎，即係佢真係個豁免書係應該俾佢，其實都唔係難事啊！我覺得嚇。 你覺得20000多個入面，我見到你係咪都接受訪問話少於7%係屬於真正有效嘅證明書，係咪有提過呢一點啊？呢個係 我其實我粗略估計，我又唔知7%係邊度嚟。我真係我都估計都係我少過10%嘅。其實基本上 點計出嚟㗎？呢個係 我依個唔知啊。我哋係我大圍嚟講嗰啲即係譬如普遍醫生出嘅多啊，我哋知㗎嘛咁同埋有啲嘢係真係你計一計條數啦，佢一日可以出100多-200張嘅豁免書，咁咁你睇到好似冇睇過醫生咁咯嚇。你平時睇醫生睇100多-200證已經係比較快噶啦嚇，咁變咗嘅情況，如果你簽呢啲書，其實呢啲係好花時間嘅。你如果我諗最短時間都要你問證好或者點咧，都要3-4個字一次。咁你唔好話講其他啲嘢，你要去評估個病人而家現況係咪真係要豁免咧？例如佢而家係咪有啲所謂叫做急性嘅病唔舒服可以豁免啦。咁呢啲咁嘅急性嘢，咁你又要同佢做啲檢查。咁例如譬如話，我心係痛啊咁。咁你唔知係咪心臟病㗎嘛，咁你唔會話當場即刻俾個豁免書，譬如一個月兩個月㗎嘛，通常咪 俾一個譬如一個禮拜，我哋安排做咗啲檢查先，再俾長啲嘅豁免書咯。咁嘅做法就應該又謹慎噶啦，我哋。 有啲講法話，會唔會對於私家醫生嚟講，發呢啲免針紙咧，都會有啲影響？第時可能再守緊啲啦，再小心啲啦。會唔會咁樣咧？影響佢哋？ 我諗個情況就你話守緊啲唔守緊啲咧，咁當然有少少影響啦，即係心理上壓力上俾我哋業界。但個情況就係、是。嗰條尺咧，永遠都係即係喺度嘅。咁你依條個尺嚟去處理呢啲咁嘅豁免書，其實就唔係好難嘅。咁即係有啲譬如話有啲情況話踩界啊，或者點咧？呢、這個就當然有少少影響啦。啊，即係好似做個球證一樣啫嘛。咁你有嗰啲條例就喺度嘅。咁你吹唔吹雞又你自己判斷啦。嗰啲咁但係。譬如話有啲好明顯唔得嘅，咁根本需要啦。咁有啲好明顯係可以嘅，咁咪可以做啦。 你頭先講話踩㗎，即係可能有一啲比較灰色地帶嘅醫生都未必發呢啲免針紙，係咪咁嘅意思？ 嗱，佢有度譬如話有啲慢性病你係處理唔到嘅，譬如話、你糖尿控制得唔好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個糖尿嘅譬如話去到20度嘅咁。你血糖去到20度，咁好明顯係控制得唔好啊！咁你咪要咁，你可以俾個豁免書。咁同一時間，當然你要處理佢個病先啦。 咁、okay, okay. 如果你話個糖尿嘅糖血糖嘅去到或者、 okay. 7.几嘅， 梁漢輝醫生，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四个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入俄公投结束。根据当地选举委员会公布，支持入俄的比率分别为顿涅茨克99%、卢甘斯克98%、扎波罗热93%以及克尔松87%。委员会又指，四个地区的投票率都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50%的门槛，公投结果有效。公投結果壓倒性支持入俄，為俄羅斯吞並更多烏克蘭土地鋪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俄羅斯試圖吞並烏克蘭領土，意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沒有什麼可以談。他補充說，在現代世界，任何吞並別國領土都是犯罪。總統普京預計將會在星期五在俄羅斯議會就公投發表講話，而上議院可能最快今日審議四個地區入俄的法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指，今次所謂公投不具合法性，更加公然違反國際法，強調有關地區都屬於烏克蘭。北約盟友會堅定不移支持烏克蘭維護主權和自衛權。北溪天然气管道营运商话，管道系统喺一日之内有3条管线受损。丹麦国防军公布北溪管道泄漏之后，波罗的海区域发生爆炸嘅片段，显示3处气体泄漏点喺海面上造成巨大震荡，最大嘅泄漏点喺直径1公里嘅海面上产生泉流。为确保船舶同埋空中交通安全，已经喺泄漏点周围设置禁区。护卫舰和环保船只正是前往禁区监测水质，国防军直升机会支援。瑞典地震监测部门在有关区域测到可察觉的地震，而根据南部30个观测站的数据，可清楚地见到波浪如何从海底反弹到表面，认为毫无疑问是爆炸。俄罗斯指北溪项目的紧急状态事关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俄方极为关注，不排除管道事故是破坏活动所致。三级飓风伊恩逼近美国，航空公司取消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超过2000个美国航班，佛罗里达州部分机场暂停服务，

俗稱免針紙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就被捕。咁啊，政府尋日咧就公布，呢七名私家醫生咧合共咧係發出超過20,000張仍然有效嘅證明書，咁亦都話佢哋係涉嫌未跟隨衛生署嘅指引，所以簽發嘅證明書咧會喺下個月啊10月12日係失效嘅。而佢哋簽發呢20,000+嘅有效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咧，係佔咗總嘅醫學證明書咧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咧係超過一半嘅咁。我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同到西醫梁漢輝醫生傾之後咧，電話旁邊就而家由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早晨，小林啊。 林志由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咧？就因為有合理理由懷疑佢哋係濫發啦，咁啊而家就首先點睇個事件話有啲醫生係涉嫌濫發證明書？豁免證明書。第二就是而家就公布咗呢幾名醫生涉及嘅做法，就係話20,000+嘅豁免證明書咧，係會下個月失效嘅。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諗即係如果講呢、這個七位醫生，如果發出咗70,000免針紙咧，呢、這個數目似乎都係 唔係70,000，20,000+ 20,000+咧，係、那個數字嚟講咧，都似乎幾驚人嘅，因為即係。你睇翻即係你一日可以睇到幾多個證，出嚟幾多張免針紙咧，都係有一個合理嘅一個嘅時間去做一啲起碼即係診斷啊，或者係睇啲病錄咁病歷嘅。咁呢個咧，我諗當然啦，即係而家都係即係有人士被拘捕啦，同埋即係已經有一啲係帶咗上法庭啦。咁所以即係要睇翻就係話政府方面咧有啲乜嘢嘅證據啦。譬如話醫生有冇喺被拘捕之後有冇一啲嘅招認咧，或者係有一啲嘅病人攞取呢啲免針紙之後，佢可能係即係有同警方嗰邊去交代咗一啲嘅事情。咁呢啲可能係一個好即係尚待調查，同埋即係政府要俾進一步嘅資料俾大家，先知道究竟嗰個所謂濫發嘅情況係點樣。因為咧就呢個都係一個現象咧，即係點解即係我哋香港可以即係有幾位醫生可以即係可以攞到咁大嘅生意，去出咁大量嘅免針紙嚇，而佢哋即係喺報道嘅所講嘅收費咧，都唔係平嘅。即係講緊一般睇街證可能幾百蚊，但係如果你話收幾千蚊出一張咁嘅免針紙嘅話咧，咁呢個係可能一個現象咧，就話係一個市場嚟嘅。 嗯， 就話當即係亦都係我哋都聽到有多好多嘅即係身邊朋友啦，即係佢哋話佢哋就未必一定係唔適合嘅，但可能佢哋想打針之前咧，去即係問一問醫生啦，然後睇下如果係真係醫生都認為唔適合打疫苗嘅，咁可能就睇下會唔會出免針紙啦。但個效應咧就係話，即係似乎即係喺出邊咧嘅私家醫生咧就唔係太踴躍話去發出啲免針紙嘅。公立醫院嘅醫生更加唔使諗啦，即係我都有啲朋友佢直情醫生都講到明你唔適合打，但係都唔會發免針紙噶啦。咁形成咗呢類有個市場咧，就話即係當啲市民咧就係渴求一張免針紙，嗱，不論佢係咪真係話有心去瞞騙。這個安心出行或者其他的原因，但是即係亦都係有啲即係病人組織咧，佢哋一啲病即係病人咧，佢都話其實好擔心佢哋以佢哋嘅身體狀況咧，長期病患者咧食緊好多隻藥啦，同埋佢哋有啲可能免疫系統嘅問題咧，佢哋都揾唔到醫生去寫張免針紙嘅嚇，甚至到去嚴重到咧就係話即係你問醫生你哋會唔會出啲免針紙啊？佢哋即係都未知道你嘅身體狀況咧。佢哋都遠距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咧，就剛才西工會會長都講過啊，即係可能會有少少效應啦，寒蟬效應啦。但我覺得其實個效應即係其實未喺呢個拘捕醫生嘅情況之下咧，之前咧已經出現咗嘅啦。因為即係其實好多醫生佢都即係佢未知你身體狀況係咪合適，佢都已經即係唔做呢類生意。 咁所以你預計今次呢個事件會唔會再令到即係醫生可能更加手緊，或者用一個更加嚴謹嘅準則去發呢一啲嘅豁免證明書，而呢20,000+市民要攞，因為而家都話俾時間佢哋咪可以去睇其他醫生啦，可唔可以有重新攞一個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啊？你估計嗰個難度高唔高咧？ 難度我諗一定更加高啦，因為而家嗰個嘅問題就係、是。已經好少醫生或者診所咧去做即係呢個嘅提供呢個服務噶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個拘捕行動，而即係我哋市民知道究竟嗰個嘅 拘捕嘅理據啦，所謂濫發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呢個我哋都未知道。咁變咗喺醫生嚟講，佢可能就擔心就話，每出張免針紙都可能背後有一啲嘅即係一啲後果喺呢度嘅話咧，可能佢哋都即係連做都唔做啦，即係唔好話即係犯法出呢啲免針紙啦。即係當然我哋都鼓勵市民去喺真係非情況之下去接種疫苗嘅。咁但係咧，有啲都接受咧，亦都事實上係即係有啲情況就話，即係嗰個接種疫苗之後有一啲過敏反應。咁我哋都有啲嘅朋友即係同我哋講就話，即使出現咗過敏反應啦，即刻要入醫院啦，瞓咗一晚啊，有面癱嘅情況咧，即係嗰個賠償基金都係即係拒絕嗰個賠償，甚至個醫生咧亦都係唔肯去寫一啲嘅證明書咧，就話佢有呢個嘅過敏反應嘅。咁所以喺個市民嚟講咧，那個選擇咧就變咗狹窄咗啦。即係佢擔心佢自己身體有過敏反應，而希望即係揾到醫生寫張免針紙嘅話咧，即係以前困難，而家更加困難。 其實今次事件咧，會唔會都反映其實唔好再由私家醫生嘅私家診所嘅醫生咧，係去做呢一啲發豁免證明書咧？會唔會係可能由翻公營機構或者某一啲公營醫院嘅醫生去做翻會更加好咧？ 嗱，正如我剛才講啦，即係公立醫院嘅醫生咧發出免針紙咧，即係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困難噶啦。 嗯， 即係我聽到嘅消息就係好困難嘅，即係佢即係差唔多同你講話，你都唔適合打，但係亦都同時間亦都唔會即係發出張免針紙俾你。 係 啊，當然啦，政府亦都有一個即係疫苗過敏嘅嗰啲嘅診所啦，去俾你去做預約。然後咧就提供有關嗰個嘅即係診斷服務啦，睇下你會唔會適合去接種疫苗啦。如果唔適合嘅，佢會俾張免針紙啦。咁但我都琴日睇過另一嘅報道啦，佢話排期要去到2028年。 嗯，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服務等於就係冇嘅嚇。咁所以喺市民嘅選擇嚟講咧，就係話你即係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個疫苗通行證更加收窄到去5歲以上啦。 嗯。 咁所以喺嚟緊嘅日子嘅話咧，即係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喺攞免針紙嘅情，即係嘅事情上邊咧，即係都係會進一步困難。咁但係我諗喺另一邊咧，都要諗下政府，即係而家喺全世界都係放寬咗嗰個嘅社交嘅情況之下咧，香港而家都採納0+3啦，即係個疫苗通行證係咪需要即係有進一步收緊嘅空間？我哋真係要再去即係。更加嚴峻咧，咁呢個我諗都係整體上，因為我諗攞到呢個免針紙，主要都係因為呢個疫苗通行證越嚟越收窄嗰個空間咧，有啲關係咯。 嗯嗯，整體嚟講，而家話七個人發呢20000+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咧，就係、是不獲接納，下個月12日起生效啦。咁啊，係咪足夠時間俾啲病人可以攞翻一張新嘅咧？睇第二個醫生，你覺得夠唔夠時間？ 我諗時間唔係唔夠嘅，只不過佢哋會唔會揾到醫生，仲有醫生肯寫呢啲免針紙俾佢哋咯。即係如果你話個醫生見到個病人，佢都問你之前有冇獲發免針紙啊？啊有啊，咁我哋未必會出俾你啦，因為可能佢哋都擔心有啲後果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友，同你傾到呢度先。 Okay. 有關於呢一個嘅免針紙攞到呢一個免針紙嘅情況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會唔會你都係一啲今次呢7名嘅私家醫生發出嗰20000+嘅證明書入邊豁免證明書入邊受影響嘅人士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我想同大家講下，之前都同大家討論過呢個紙包回收紙包飲品盒嘅機構喵方喵喵咧。他們現在就是在元朗創新園的廠房咁就租約去到年底就屆滿的。科技園公司昨天就說未能夠答應回收廠是將它的遷出寬限期延長多2至3年這個要求。咁啊，詳情都想請來他們跟我們傾下。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黃克強。因為呢一個事件其實都即係公開咗超過一個星期㗎啦。咁其實到而家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究竟喵方係不獲科技園續約嗰個原因係啲咩？ 嗱，多謝時間啦。我簡單講講，其實我哋不厭其煩講我哋琴日喺記者會裏面講嘅重點啦，事實嚟嘅。咁首先就係2018年嘅時候咧，呢個租户其實佢申請到呢個回收基金嘅350万嘅資助嘅。咁當時2018年嘅時候，佢同我哋講，因為有咁嘅基金咧，地址去做佢個回收啦，咁因此我哋就幫佢忙嘅。 咁而當時我哋喺元朗創新園裏面有笪地咧，係暫時冇得用，咁咪幫佢咯咁樣。咁因此我哋當時一個短租約，好清晰講明嘅短租約，就是、由2019年1月到2019年嘅1月，就呢三年嘅短租約。咁、那個合同寫得好清楚嘅。咁而事實上喺2020年年中嘅時候咧，我哋都同呢個租户傾過兩三次，就話你個租約到年半之後就到期噶咯。你要找地方啦，因為我哋啲短租約係好清晰嘅，不嬲都係講咧，即係三年就完嘅，因為我哋有其他用途噶嘛。咁、到2021年，即係舊年年底嘅時候咧，第一個三年租約咧已經係到期噶啦。咁但係我哋知道佢未到揾到地方咧，佢哋希望可以延長多一年啦。咁因此我哋舊年咧，即係再延長多佢到2022年年底。即係換個説話講咧，三年嘅租約咧已經係幫佢變成咗四年噶啦。而事實上我哋喺年半之前已經通知他，咁因此我一定要講啲好重要嘅，就係我哋不存在逼遷呢個字，呢個絕對係唔啱嘅。我哋係不停咁幫緊佢哋啦，包括喺個租金優惠上面，因為疫情上面咧，俾咗超過100萬嘅優惠俾佢嘅。咁同時咧，其他幫忙包括同環保署嘅聯絡啦。咁呢、這個大家琴晚都見到環保局都出咗一個聲明，就係、是、希望可以幫忙盡快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因此我再講一次咧，就係、是。事實係一個短租約三年，舊年已經到期㗎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知道佢有困難，我哋幫佢忙咧，係加長到今年年底。咁但係如果真係再加長嘅話咧，係真係要跟翻個合同精神，係、okay. 要跟翻佢啦。 所以係咪即係話其實喺立約嘅時候已經係知道個租約期冇可能多過三年嘅？有冇一個嘅具體原因講到唔可以多過三年嘅原因？ 呢啲所謂短租約咧，講到明係短租約，就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就三年就三年嘅。咁因為佢哋係到舊年年底，佢未揾到地方，我哋真係盡力幫佢忙。咁但係我哋成個創新園係發展計劃噶嘛，咁我哋必須要開始收翻翻嚟去做第二啲嘢嘅。咁合約嘅精神就係舊年年底到期，而最新嘅合約係今年年底到期。Again， 其實係真係完全唔存在逼遷呢樣嘢，係、okay. 幫佢忙去解決呢個問題嘅。 頭先提到話即係創新園都有發展計劃啦。咁係咪即係個廠房嗰個用地本身有一啲新嘅租户會用？ 嗱，咁講啦，成個創新園咧，大家都睇到我哋喺幾個以前叫工業村啦，而家叫做創新園咧，喺過去個兩三年咧係重新定位，去希望吸引一啲高科技嘅生產廠嚟，即係帶動香港經濟嘅。咁創新園元朗創新園咧係有其他嘅工廠喺度啦，包括我哋起緊個微電子中心啦，包括有啤酒廠啦，有藥廠啦，有食品廠啦，咁其實係我哋喺計劃當中係再發展佢嘅。咁我哋成個創新園嘅計劃係發展當中嘅。咁亦都向前看，咁我哋香港係需要創新科技啦，咁我哋都希望真係推動呢樣嘢可以更加快啲啦。 咁所以而家話喵方嗰邊話希望可以提供兩三年嘅寬限期係冇可能嘅，你哋最多俾到幾耐寬限咧？係咪係可以幾耐？ 我哋一直咧都同佢哋希望同佢溝通啦，亦都發過郵件，亦都傾過電話。咁我哋即係保密嘅我唔講啦，但係我哋琴日都講咗，就係話我哋盡量去幫佢申請，因為佢亦都話佢好快就要有問題啦。咁我哋盡量幫佢呢個租户揾另外一個地方，同埋同環保署接軌啦。因為環保署都出聲明，就係希望可以第一。就是幫助香港的回收紙、廢紙回收，可以有一個更大的計劃。我知道環保局是做緊呢方面的工作嘅。同一時間，環保局都會想話幫佢揾個地方去重置。咁但係對我哋嚟講，我哋最多俾一兩三個月到就已經最多噶啦，因為我哋有發展計劃要進行噶啦。 即係可能去到出年三月最多去到係嘛？兩三個月嘛。 嗱，我哋而家我哋個首先我哋睇個合同咧。就是去年年底到期，我哋加上到今年年底，已经是四年噶啦。咁我哋而家个手上合同只系到今年年底嘅啫。咁我哋尽量帮忙啦，从科技公司嘅角度嚟讲咧，去帮佢寻找呢个宽限期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两三几个月系有可能嘅。咁但系如果要三年咧，一年咧。是困難的，不可能的。 OK， 見到昨日喵方咧都話啦，若果科技園公司緊 寬限，只係寬限幾個月嘅租期咧，就唔會接受。亦都話如果租期維持年底屆滿咧，最快星期六啊，仲有幾日啫，十月一號咧就會停收，十月一號起就會停收呢啲收紙包飲品盒啊。咁就話由於佢哋嘅廠咧，超過一半嘅紙包飲品盒咧都係嚟自六在區呢啲回收便利店嘅，即係話到時呢啲回收便利店或許可能要係停收一啲嘅紙包飲品盒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影響咧？仲有幾日就可能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咯。 嗱，我頭先都講啦，就首先我覺得環保局咧亦都伸出援手啦，就佢話希望可以幫忙，盡快大家討論點樣一個寬限期啊，同埋去揾個地方去接收佢哋嗰啲個工作啦。咁我會建議就係呢位租户可以真係同我哋同埋環保處真係坐低傾下，點樣盡快安排到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轉接啦。咁從用地上面同埋創新科技發展上面咧，呢個刻不容緩嘅，呢個成日香港喺創新科技上面真係需要帶動香港經濟，咁成個香港要向前進。咁我再講一次啦，就希望呢位租户真係唔好喺度隔空傾，而係真係我哋坐低去同環保處去大家將呢個問題解決啦。咁大家即係呢位租户啲好清，應該好知道嘅，過去三年四年。我哋呢班同事係盡心盡力去幫你聯網，係真係耷低頭嘅幫你解決問題嘅。咁大家佢你應該清楚嘅，而唔係我哋唔係同你搞呢樣嗰樣。咁希望你即係真係可以大家坐低傾啦，同環保處坐低傾啦。 佢有睇到嘅，佢提到嘅，即係苗方就話，如果科技園只係延長幾個月嘅寬免期，就話睇唔到繼續會面有咩意義。其實你哋可以俾到啲咩方案出嚟？要再傾，可能有啲咩結果咧？ 環保處、環保局亦都已經講咗，佢可以同大家坐低傾。咁如果我唔知點搞，如果話坐低傾都唔傾嘅話，咁點解決問題咧？我諗大家都係做事嘅人，呢個租户嘅嗰個主持人亦都係一個好有教育同埋好有生意經驗嘅人。我諗大家都知道最好解決問題嘅方法係坐低傾，而唔係大家隔空喺度講。咁我再講就係我哋呢班同事，科技呢班同事咧，係過去三四年係盡心盡力去幫佢揾各方面嘅解決方法。咁而事實上最重要嗰點，呢個地方咧一直以來都係一個短租約，係三年嘅短租約。咁我哋係希望可以即係大家放低其他嘅嘢，坐低去解決呢個問題啦。 坐低傾係咪包括科技園、環境局同埋苗方三方？ 科技園呢方面咧，其實我哋能夠俾嘅都已經講咗啦。我哋負責嘅租約咧就已經到期噶啦。咁環保處、環保局咧亦都有其他嘅方案，咁亦都希望可以坐低同你傾嘅。咁大家都睇到琴晚嘅環保局嘅聲明啦。咁我哋希望係三方可以坐低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你哋話其實2020年已經通知咗佢哋，即係原本2021年係到期啦。中間其實除咗話提供一啲優惠啊嗰啲俾佢哋之外，仲有係咪喺覓地上面其實都有提供過協助嘅？係有冇提供過啲乜嘢嘅選擇俾佢哋揀嘅？如果要搬嘅話， 嗱喺2020年年中嘅時候咧，有幾次我哋已經同佢話俾佢聽，你個租約其實年半之後到期噶啦。因為再講一次，2021年12月就到期嘅第一個。咁亦都同佢講過，你要同環保局、環保處嗰度傾啦。因為我哋即係創新園嗰個定位，其實係有好多發展嘅方向嘅。咁因此，我哋都同佢講，你應該同環保處去接觸，點樣去將呢個回收業去擺一個適合嘅地方。因為做回收業咧，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唔係話你投放喺地方就得嘅，有好多嘢配套咯。就等於你譬如做電子啊、做食品啊、做藥啊，都要其他配套咁先得嘅。咁唔係話一間廠就可以做曬所有嘢。咁因此其實成件事配套要計劃嘅。咁我哋亦都有介紹環保處啦，大家坐啲傾嘅有嘅。 我見到苗方嘅聯合創辦人同埋營運總監盧志聰咧，早前就同傳媒提到話，同科技園代表商討嘅時候咧，口頭得知道不獲續約嘅原因啊，主因啊，係因為回收廠係喺未來嘅微電子中心隔離，就話科技園憂慮廠房污糟，就影響個中心發展，係咪有咁樣講過 啊？我哋冇講呢樣嘢啦。我哋嘅計劃咧。佢間廠個回收廠咧，係確實喺我哋微電子中心隔離嘅。咁我哋微電子中心明年就會完成㗎啦。 咁因為咁講嘅，微電子中心咧，只不過成個發展計劃嘅一部分嚟嘅。不論你係微電子又好，你係做其他行業，做材料、做食品、做製藥好，係成個發展計劃一起進行，而唔係即係其中一個微電子中心，只不過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收翻啲地翻嚟之後咧，要繼續發展嘅時候咧，唔係話做就做，而係就好多要計劃啊。包括有 land， 即係嗰個地嘅 investigation 啊 ，decontamination， 即係地下嗰啲污染啊、污染分析啊、淨化之類嘅要做。咁因此我哋就將個地翻嚟咧，要發展咧都要需要一段時間。咁因此，如果大家認為創新科技係需要推動嘅時候刻骨融緩嘅話咧，我哋希望盡快開始呢件事情。咁可以令到我哋成個創新科技發展可以得以向前推進。 嗯，但除咗微電子中心，其實隔離都係咪嗰啲廠房都可以係屬於你哋創新園符合你嘅定位呢？如果你哋話係再工業化發展，尤其是紙包飲品盒回收，會唔會都係再工業化嘅其中一個嘅用途或者目的呢？點解完全唔可以留低呢？ 其實係啊，綠色科技都係科技園推動嘅一個工業之一啦。 嗯， 你今日喺科學園裏面咧，大白石嘅科學園咧，有80多間做綠色工業嘅創新科技公司嘅，喺我哋創新園幾個創新園裏面都有3-4間大型嘅做回收啊、做環保嘅工業嘅公司嘅，咁我哋係亦都係相當之支持成個環保工業嘅。咁但係我哋更加相信嘅咧就係任何一個工業，包括微電子也好、藥物又好、其他也好咧，係成個計劃推進其中一部分。咁我哋要成個計劃推進。咁如果大家認為創新科技要推進嘅時候咧，微電子中心係其中一部分啦，其他嘅發展嘅一部分啦，環保嘅一部分啦，咁我哋有計劃去進行啦。咁如果喺環保方面，我哋亦都係會同環保局去共同推進，揾地方、揾科技去將呢件事做好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黄克强，同你倾到呢一度先。 唔该晒， 好唔该。黄克强咧，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事件就系讲到香港呢个唯一嘅回收纸包盒嘅机构喵方，咁喺元朗创新园嘅厂房租约就年底届满，咁而家就系讨论到究竟佢哋厂方要求就可唔可以延长多2至3年嘅要求，科技园方面就系话最多只可以几。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再有私家医生怀疑因为滥发免针纸而被捕，累计有7名医生被警方拘捕或者通缉。港府昨日就宣布，由涉案的7名私家医生签发的超过20000张医学豁免证明书，即是俗称的免针纸，会由10月12日起失效。有关人士或者需要咨询其他医生申领一份新的证明书，又警告市民，如果使用无效或者虚假的医学豁免证明书，被扫描器记录的二维码资料是会被转交执法部门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他粗略估计涉及20000张免针纸之中，少过7%是属于真正有效的证明书，部分有豁免需要的病人需要时间向其他医生取得证明书，相信当局是要预留足够的时间给他们重新领取。对于将来医生会不会担忧负上刑责，在签纸的时候会更加守紧甚至拒签，梁汉辉表示不担心，因为卫生署已经提供一套清晰指引给医生，医生亦都会谨慎判断病人的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将会由本星期五起降至5岁，安心出行昨日推出新的功能，用户可以加入同行的15岁或以下儿童、65岁或以上长者等人士的疫苗通行证，储存最多另外8个人的针卡。有家长就说可以悭返啲钱，唔使另外买智能手机俾仔女。不过记者嘅实测就发现，有个别手机用户无法下载安心出行最新版本，未能成功更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就说，不同类型型号嘅手机可能有延迟嘅情况，预料1-2日内会解决。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入境检疫松绑，有望加快外佣嚟香港。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外佣薪酬水平有所回落，已经由4月的时候6000至6500元回落到5000至5300元。 佢估計大約三至四成僱主仍然會安排外佣抵港頭三日留在酒店或者賓館進行醫學監察，其餘家居條件比較理想的會在屋企進行醫學監察，但佢提醒僱主必須如常支付薪酬。《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加坡上個月底宣布推出新的工作簽證計劃搶人才。有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說，有關的新簽證計劃旨在吸引對其經濟有關鍵影響的高增值人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就說，雖然疫情在過去一段時間或者會阻礙本港吸引力和挽留人才，但是隨著本港即將與世界恢復全面聯繫，有信心人才會回流，亦都認為香港仍然是國際人才理想的生活地點。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四十幾歲的獨子因為欠賭債財困，父母多次替他還債，去年二月農曆年廿九凌晨，母親從元朗住所天台墮下之後，父親叫個仔好好生活後墮樓，他最後放棄尋死。他昨天在高等法院承認兩項協同自殺罪，法官陳仲恆判刑的時候說，被告父母替他還債，他導致父母決意自殺，他父親遺言更加救了他一命，但被告在求情信中沒有提及為兩個人離世而難過，令人心寒，判住他一共監禁五年半。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零加三的安排經過一日觀察，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運作暢順，對於何時放寬至到零加零，他就說要逐步按照實際情況穩扎穩打，並且提醒大家要遵守規矩。時評說，放寬不同躺平，是建基於既定抗疫工作之上再進一步放寬，亦都是需要建基於更加充分的條件，例如是疫情受控、醫療體系足以應付，以及一長一幼的疫苗接種率等等。商報視頻。 東方日報政論，這個星期五開始，五歲或以上小童進入食肆等指定處所必須打針。飲食業界代表憂慮，因為零加三已經推走大批港人離港消費，現在連小童都要打針，家庭犯罪必會減少，結業潮恐怕會一觸即發。政論指，兒童接種疫苗之後出現心肌炎等後遺症並非鮮見，全球很多地方早就不再要求民眾必須接種疫苗。政論就質疑港府大規模逼針是否合理。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當局宣布七名涉嫌濫發免針紙的醫生所簽發的免針紙將會失效，但是這樣做未足夠，還應該是檢視免針紙制度，尤其是衛生署監管不力造成潛在的防疫漏洞，當局是需要認真考慮將免針紙簽發權收回，市民需要到公立醫院或者是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才可以拿到免針紙，杜絕濫發。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本港唯一回收紙包飲品盒回收商和業主科技園公司之間的爭拗角力，政府減費政策欠周全，部門官僚僵化，缺乏溝通，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社評說，香港不想垃圾圍城，政府就必須在轉廢為財方面多下功夫，包括制定具體績效指標 KPI， 責成相關部門不能夠空談藍圖或餅充飢。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因为有紧急工程，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咁而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咁喺干诺道中咧都有紧急工程噶，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第一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富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同大家估个字谜，一边是红，一边是绿，一边怕雨，一边怕风，是什么字？秋字咯。秋天就是充满诗意，亦都是充满思念。你在秋天又挂住边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2年9月28日，安心出行更新功能，可加入最多八名同行人士疫苗通行证。 七名医生涉嫌滥发20,000多张免针纸，相关免针纸下月12日起失效。 612基金案六名被告被裁定表证成立。 乌克兰四个亲俄地区公投，俄罗斯指入俄获压倒性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讲返呢个喵方喵喵嘅情况，回收呢一个嘅纸包饮品盒机构喵方喵喵喺元朗创新园嗰个厂房租约年底届满啦。头先同到科技园公司倾到，佢哋都话即係如果要即係话要将嗰个迁出嗰个宽限期呢再延长多两至三年，呢个要求呢就係冇办法系答应㗎。咁而家究竟厂房嘅运作系点呢？嚟緊有啲咩计划呢？请嚟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喵方喵喵联合创办人叶文琪，早晨。 早晨， 早晨，叶文琪，而家科技园嗰边嘅讲法就系话都唔可以系延长多两至三年呢个宽限期嘅，咁而家你哋嘅计划系点？会唔会都因应可能好大机会要年底要搬出，所以都会逐渐减少呢个回收量 啊？咁嗱，我谂大家俾少少时间我哋去我哋自己内部做个计划先啦，因为吓、即系其实真系。我同我拍档啊，我哋好多人都系放低晒所有嘢去应付嗰个大机构嘅系啦公关啊，咁而家我哋真系要坐低好好咁规划咯。咁但系我哋其实冇想放弃咯吓。 嗯，但我见系咪话即系如果话两至三年嗰个嘅宽限期做唔到，就可能要年底要即系届满嗰个租期啦，可能就要好快就要停收呢一啲嘅纸包饮品盒啊？系咪话可能十月头就要停？系咪有个咁嘅讲法？ 是我哋自己计过，如果我哋真係要认即係我哋要包括我哋要安排搬迁啊，或者要处理手头上所有嘅现有嘅 stock 啊各方面呢，其实我哋可能真係要十月就已经要停办啦。 嗯，呢、這个影响都大㗎喎，係咪有冇同环境局或者环保署方面有反映过呢个情况？ 咁我哋会写信睇下点样可以喺呢件事上，我哋希望环境局可以帮手睇或者睇下点样样啦。 政府方面其实有冇同你联络过？因为我见你哋喺报道度提到就话最快星期六起会停收呢个纸包饮品盒㗎啦嘛。呢个亦都涉及到六在区去收嗰啲嘅便利点㗎。咁 首先我哋都同六在区我哋继续收啦，直到我哋另行通知为止啦。 嗯。 直 到我哋另行通知為止啦。我哋唔想停，但係真係我哋都要時間去認真好計劃。我哋真係唔想花咗全香港浪費咗香港咁多市民嘅心機，養成呢個習慣，即係真係唔容易嘅去清潔回收。即係環保署都宣傳咗好多好耐清潔回收啦，但係喵喵真係喺成件事上，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啦。即係市民真係肯回應我哋洗乾淨啲紙包咁盒嚟做回收咯。咁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到最後一刻。咁但係究竟幾時呢？俾少時間我哋啦，我哋真係好大嘅，即係坦白講，真係好大壓力底下咯嚇。 我想講翻個過程咧，因為科技員頭先同我哋都有做過訪問啦，咁佢都話其實一路以嚟都係盡力幫你哋喵方嘅，亦都話喺之前嘅報道都提到話係提供超越咗自身能力嘅協助啦，亦都提到其實2020年中已經提過話2021年已經到期。亦都有疫情之下有幫過一啲租金補貼啦等等嘅，其實佢哋係咪已經好大程度上係有協助到你哋咧？同埋2020年中已經提你哋嘅時候，係咪都一直對到而家2022年一直揾地，但係都揾唔到地去搬？ 嗱，我首先仍然都係咁講，第一，我其實已經唔想再喺合約上大家好似口同鼻拗嘅啦，因為2018年我哋租嗰陣時候，我哋問明講明係真係要六年嘅，咁短，但係所有政府嘅短期租約。佢哋嘅講法真係我哋業界所知道出面短期租約，唔係淨係我哋環保業界啦、社福界好多人走嚟同我講，佢哋全部知道政府所有嘅短期租約係三年，冇問題嘅，繼續做。咁當時我淨係講個時序嘅啫，講翻同埋當日我都係咁講，如果我去低温話咗俾我聽三年嘅話，我唔會抌你1000万嘅投資，就係咁簡單。咁跟住之後，你話頭先講嘅幫助。疫情嗰個唔係佢哋疫情嗰個退減租嗰樣嘢係政府決定嘅喎，咁舊年其實我哋根本就已經係洗濕個頭㗎啦。佢無論點講，舊年我哋同佢講嗰陣時係有機會要退租啊。咁但係我哋佢又我嗰陣時已經係洗濕個頭㗎啦。佢哋亦都唔係一個好 definite 啊，可能係根據佢哋其他嘢嘅進度啦，或者 whatever 啦。咁你問我，我梗係搏啦。如果舊年佢同我講咗舊年要退租嘅，其實我舊年已經爆咗出嚟啦。即係我作為一間中小企，其實我冇乜選擇嘅。我抌咗咁多錢嘅話，我只能夠就按住我哋一路嘅信念，我一路嘅諗法去做嘅啫嘛。咁然之後係啦。咁其實我能夠選擇嘅嘢真係唔多咯。我每次即係好似覺得我哋好大嘅。其實我哋每次都係等緊佢嘅啫，成個過程，佢話幫手，上個星期五佢話開會，阿 CEO 話揾我開會，佢晏晝揾個人打俾我，我夜晚6点去開會啦，咁佢唔出現，揾其他人嚟，內容話要保密，哦好啦，我哋都同意啦，咁跟住佢就即刻出聲明。咁跟住出聲明，其實佢叫嗰頭叫我保密，嗰頭佢自己出聲明。好，跟住琴日佢自己要開，突然前日話俾記者聽話，佢聽日尋日要開記者會。其實我哋真係好無奈嘅喎，我真係，如果佢真係有要認真同我哋傾嘅話，佢晚同我講話要坐低傾。喂，其實我哋一路都願意坐低傾啊，但係。佢用緊嗰個係，佢而家做緊嗰個係一啲公關手段去話俾人哋聽，佢幫緊我，但係實質上佢做咗啲乜嘢呢？ 咁你哋 即係我係好難受啊，同埋我真係佢哋一個公關團隊有幾多人啊？仲有間外判嘅大公司，喂，我哋得兩三條友仔，我哋乜都做要應對咁嘅嘢。 所以其實， 而且我都係咁講啦，成件事唔係租務糾紛咁簡單，而係你講清楚話俾我知，喂，你個路線圖，你講緊你話你要大方，我唔係阻你啊，但係由開頭同我哋傾入嚟嗰陣時候，話支持環保工業、綠色工業，而佢哋嘅前 CEO 係咁講噶嘛，阿黃冠中教授揾翻曬所有嘢啊嘛，咁跟住到佢哋後來話要發展微電子中心或者要做高科技嘅時候，首先兩樣嘢，第一樣嘢呢個轉變係我哋入嚟咗之後嘅，第二係咪做呢個高科技呢樣嘢就同我哋係即係排斥咧？佢講緊嗰啲所謂高科技嘅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喺我廠房度做緊㗎喎。咁我哋 隨時我都係咁講，你任何人走嚟同我講呢啲所謂工業 4.0 嘅嘢，喂，我真係可以講到好多嘢喎。但係因為我哋係實實在在用緊係我間工廠嘛，而我間工廠我又係咁講啦，我哋自問，我哋真係配合政府配合國家。2035嗰个减费蓝图 ,2050 嘅碳中和。喂，我哋做到成个工厂 role model 系减碳减排㗎喎。Okay. 个个都同我哋讲哇拍晒手掌赞喎。呢个真系一个工厂模范嚟㗎喎。原来咁样都唔得嘅。 OK， 但葉文琪，我想問一樣啫，咁究竟而家你哋下一步系咪会再坐低倾，定系你有啲前設有啲前提先会再同政府或者同科技员倾？ 我哋肯坐低傾，但係你唔好走嚟就淨係同我講話啊！我都係得嗰三個月，或者你要俾多啲資料，我哋合理地解釋得再詳細啲。你話俾我聽，你個發展藍圖啊，係咪拆咗我曬太陽啊？呢塊地嚇、啊，我究竟有工程師阿潘卓雄都講啦，佢哋嗰邊落成嘅日子到入伙嘅日子中間其實。有个 gap period 两年三年应该得㗎喎，冇理由咁样咁快讲我哋走㗎喎，唔係好合理喎，即係其实呢样嘢最好搵专业人士啦。咁你话俾我听，你又佢嗰头冇一个好详细嘅时间表路线图，嗰头就工程界都有人去支持话唔係啊，你应该有空间㗎，有时间㗎喎。咁点解你唔可以俾我哋即係我佢哋冇一个好具体嘅答案俾我囉。 OK， 好，唔该晒葉文琪，同你倾到呢度。葉文琪系喵方喵喵联合创办人，点睇今次呢个回收纸包饮品盒嘅厂房租约嗰个嘅事件呢？咁究竟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短期内会已经要停收呢一啲嘅纸包饮品盒呢？都要继续睇住成个事件嘅发展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休息一阵。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宣布咗啦，入境要求改为0+3嘅。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麟： 入境旅客咧停留喺香港咧三日平均，你又要嗰三天不能进入餐厅，会唔会有旅客嚟咯？ 香港泰国商会嘅主席陈志思： 你冇事啊，0+3。如果你嚟到中咗点算咧？佢唔系住香港，咁佢去边度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回收纸包饮品盒嘅厂房呢个事件啦，同埋头先提到私家医生涉嫌系滥发呢一啲嘅豁免证明书涉嫌嘅，咁啊睇下你嘅睇法点啦。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杨超发医生嘅，早晨。 早晨，大家好，系 早晨，请讲， 系讲关于嗰啲系即係濫發嗰個係即係豁免紙啦。其實我哋醫生心態咧，就呢兩年都起啲變化啦。大家都應該好多變化，關於呢個 pandemic 嗰時，即係呢個大流行嗰時咧，初頭咧打嗰啲係即係新冠疫苗咧，啲醫生都擔心嘅，都要擔心。所以政府咧好多指引，即係有啲情況咧，就你可以寫豁免俾佢嘅。咁嗰啲情況就一路擺咗喺度，係舊年開始。咁但係慢慢一路打咗針，即係差唔多大半年度咧，起手嗰、那個即係嗰個指引咧都變咗嘅。譬如以前係可能做咗急性嘅手術、心臟手術啦，係腦嘅手術係要6个月先可以打得嘅，即係豁免6个月嘅可以。但係收尾都轉咗1个月，一路係一路慢，即係減輕咗。咁變咗咧，到最後咧，我哋打咁耐咧，打呢兩年針咧，就發覺其實冇乜情況係可以豁免到的。即係根本即係任何情況都打得嘅，譬如你好普遍嘅三高啦，血壓高、糖尿、膽固醇高。嗱，膽固醇高咧根本就打得噶啦，冇問題。咁但係咧，血壓高同埋糖尿咧，其實如果係高嘅，咁可以由藥俾做醫生可以幫佢控制一段時間，譬如一兩個禮拜，譬如血壓由190度啊跌翻到130度-140度就打得噶啦。咁譬如糖尿咁啊，二十度咁啊，好快控制翻去到去10度或者以下，咁啊打得噶啦。咁其實即係冇乜即係空間俾個醫生俾個豁免紙俾個病人嘅。咁譬如你話敏感嘅話咧，其實即係真正嚟講咧，如果真係對嗰只新冠疫苗敏感咧，就一定唔打得啦。咁呢個情況之下就係咁。但係你對一隻啫，可能第二隻都打得噶嘛。咁所以係到今時今。即今時今日咧，啲醫生喺坊間，即係私家醫生咧，就好少俾豁免紙啊，根本就俾唔出手啊。咁就我見我啲同行都係咁講啦。 即係你意思係咪覺得啲 指引太嚴，定係都覺得個指引都清晰嘅，其實就唔需要發呢啲豁免證明書咧，定係點咧？你覺得？ 其實個指引都好清晰，問題就係大家而家打呢個針咧，打到呢個時日咧，好似打流感針一樣，即係完全係即係好簡單。咁其實係即係我建議啲市民未打針，即係快啲打。即係其實就好緊要打針嘅機會。第二咧就係、是。我哋打咁耐咧，就冇乜特別嘅副作用嘅，可能就即係佢手痛痛地。我試過兩個病人都後生仔女，佢打完之後即刻砰一聲跌低咗暈咗。咁我以為咩事咧？其實佢收尾話俾我聽，佢通宵冇瞓覺喺度打機，冇食嘅冇飲水走嚟打。咁呢啲咧就特別情況啦。希望啲人嚟到咧就打針之前唔好唔瞓啊，唔好唔食嘢，唔好飲水啦。咁啊已經 OK 嘅。咁其實好簡單，即係好難係出到個豁免紙啊，根本啊。 OK， 好啊，唔該曬楊超發醫生。仲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请讲。 系想讲嘅就系、是、我朋友咧，就佢二嗰阵时咧就打科兴，曾经仲即系面瘫嘅，咁咧就而家咧就已经半年啦，咁就要打第三针啦。咁但系因为佢曾经面瘫咧，咁佢就好担心，因为佢再问过政府医生，就政府医生咧就话如果你当其时咧面瘫咧，咁如果好翻的话咧要打第三针，但系佢本身咧就有焦虑症嘅，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咁嘅情况咧，医生又唔即系政府医生又唔开呢个免针纸啦。咁但系佢又又事实系即系面瘫过啦。咁即系会好担心打第三针咧，会唔会仲更加严重咧？咁即系作为朋友，即系聚会又唔出得嚟啦。咁变咗冇晒社交，咁佢就成日屈埋喺屋企。咁、 okay. 嘅情況點樣樣咧？ 我想問一句啫，佢係打第一定第二針，同埋幾時打嗰陣之後係出現面癱？ 二月嘅時候咧就打咗科興， 第一定第二嚟噶嗰陣。 第二針。 OK，OK。咁所以就而家個情況擔心。 政府醫生就唔肯即係開針紙的話咧，咁變咗即係佢好兩難咯，變咗佢係好想打針，但係好擔心有啲更嚴重嘅。事故咁 点样样咧？OK， 唔该晒李女士，佢嘅朋友嘅情况讲到，就钟女士啊，早晨， 系我系 你好，请讲。 我想请话咧，政府今次咧，因为医生滥发咧，系政府有个责任，因为我发觉好多时咧，初初打针嗰时咧，好多人咧外佣啊，因为嘢啊，卅零岁、四十几岁，打完针两三礼拜就即系身亡啦。你哋睇咗新闻够啊，知道啦。有啲人咧無端端咧就身亡面癱，我啲朋友咧做嘢而家仲面癱緊嘅。 不過後屘有啲都證實係未必有關係嘅，同打疫苗咯。 咁就係因為你哋嗰啲人又話冇證實冇關係，咁唔通一個卅零歲外到出到嚟出邊做嘢做生意，出嚟做工打工嘅好好地嘅，咁啊無端端咁啊就唔打針咯，冇事噶係咪啊？一打咗針之後就好死亡，咁好多唔係一個兩個，起碼三四個，你哋查下記錄。咁點解政府唔負責賠償，患者唔負責善後，仲有啲長者獨居嘅？咁點長者獨居咧？點解長者獨居佢咧就冇人照顧嘅？打完針之後佢暈低乜嘢事㗎？冇人理佢。咁你後期谷打針啦，咁嗰啲人咪唔敢打，唔敢打咪又去買針咯。咁、 okay. 政府咧幾個月嚟都唔查到，好啦，而家就查到啦。咁點解政府喂一個人一個醫生無端端一個月頭發一千支針？你哋都會查到啦，係咪啊？政府嗰啲嘢做唔到嘅嘢，佢就去賴曬市民賴曬嘢。我有啲朋友而家仲面面癱啊，咁咧政府賠償啊，唔照顧啊。 同阿鐘女士，多謝你的時間到啊，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入境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相信，能唔能够放宽至零加零，要视乎数据。政府目前难以提出路线图。他認為如果確診入院等的數字一直下降，有機會在十月之內實現零加零。他強調是個人預測，不是行會資料。

調查嘅，咁呢個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因為其實早前曾經喺香港保護兒童會同樂居嗰度咧係爆出一個虐兒案嘅情況，咁今次再有職員咧涉嫌有一啲嘅虐兒嘅舉動，咁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啊！電話旁邊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狄志远，今次呢个保良局婴儿组嗰个职员涉嫌推跌六名嘅幼儿咧，系社署喺早前巡查嘅时候发现嘅。咁而家嗰名职员咧，就系事后被即系涉话系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嘅。点睇？整体嚟讲，对个事件点睇？ 嗱，当然啊，早日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咧，我哋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震惊。香港只有两间机构呢是接收一些有困难的家庭的小朋友幼儿，咁去提供个住宿啊或者照顾服务。咁早排已经有一间机构咁好震撼性发生好严重的即係虐儿问题啦。今次另外一间机构亦都会出现咗係我今日讲叫怀疑啦，怀疑虐儿个案。咁行为上真係不能接受。我哋要明白咧，呢啲小朋友咧，其實來自一啲有困難嘅家庭嘅，咁佢哋嘅心靈已經係即係好脆弱噶，咁我哋希望得到照顧，包括有愛嘅關懷啦。咁雖然話咧，報道就話咧，佢哋睇過醫生，咁醫生話冇乜事，身體上，但我覺得個心靈創傷咧，嗰個係好嚴重嘅，有持續性嘅，因為佢覺得個世界係冇安全感，同埋咧就係冇人愛佢哋嘅。咁樣對個小朋友傷害好大，咁見到啲個案咧，我哋真係好心痛。最困難接受咧，就係之前已經有一個咁嚴重嘅個案出嚟咧，咁大家應該好高嘅警惕啦，包括社會處啦，包括有關嘅社服務嘅機構，但係都會再發生，再而三發生咧，這個真係接受唔到嘅，我哋嚟講。 今次的事件就是同樂居事件發生後，咁啊事件之後，其實社署都要求所有嘅幼兒住宿服務單位咧係裝閉路電視系統嘅。咁早前勞福局亦都話，所有呢啲留宿幼兒中心咧係完成曬安裝呢啲閉路電視系統啦，亦都要按機制係即係翻查一個記錄噶啦。咁而今次嘅事就正正就係話係社署嘅幼兒中心督導組督察係喺中心巡查嗰陣再翻查呢個閉路電視係發現嘅。係咪即係話個機制都叫做有效咧？係咪反映到？ 咁好明顯，今次社會處執行監管嘅機制係進步咗嘅，因為過往嘅例子咧就係社會處冇去處理一啲即係閉路電視，冇去睇下監察下啲嘅運作情況啊咁。咁我哋一路嚟講俾意見政府啦，呢個巡查工作要加深、加闊啊、加量啊咁啊。咁結果好嘅，即係就係透過社署嘅巡查咧，係揾到個個案出咗嚟啦。咁但係呢個消極嘅方法嚟嘅啫，因為我哋唔想見到呢啲個案出現啊，唔係話咧我有方法捉到你哋錯誤，呢個都係一個好消極嘅做法。咁因為政府除咗佢要監督，即係嗰啲服務或者個運作上有冇出現問題之外咧，佢應該提醒啲機構咧點樣做好內部嘅監察，因為內部監察先能夠做到防範之未然啊嘛。社會處去監察只係已經發生咗啦，出現咗問題啦，我去捉你錯誤，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後著，都係一個消極嘅做法。 Okay. 咁我都希望除咗係監察嗰、那個處理程序好啲之外咧，我覺得重點睇翻咧機構點樣進行個內部監察係重要。 保良局嚟講，佢哋就話有提醒啲員工照顧幼兒嘅時候要有應有照顧嘅操守啦，咁同埋都有清晰指引啊，亦都提到話安裝咗閉路電視啊等等，咁亦都有督導人員咧係即係抽查嗰啲嘢嘅錄影嘅片段啦。你頭先講到內部監察其實仲夠唔夠咧？佢哋請人方面其實又係咪做足曬一啲嘅功夫？因為今次係涉及一個仲喺試用期嘅幼兒工作員噶嘛，喺種種嘅工作之下，你覺得仲可以點樣改善呢個內部監察咧？ 嗱就住保良局嚟講咧，我哋喺行裏邊都知道係一個有信譽嘅服務機構嚟嘅，咁所以相信咧有啲行政啊，有啲機制，佢哋應該即係做得比較通透嘅。咁亦都加上即係同樂居事件之後，我相信佢哋管理層都明白不能再有犯錯嘅機會，因為如果再犯錯，好似今日社會有個好大嘅迴響嘅。咁我呢啲嘅機制制度，我覺得我有相信佢哋係做咗，但係點解都出現問題呢？咁可能除咗機制以外呢，係咪仲有其他啲根本性嘅問題呢？嗱，喺行裏面呢，一族嚟講，我哋都擔心呢，佢人手不足，流動性係即係好高嘅。咁再加上而家好多社工啊， 管理层嘅员工都离开咗，譬如有啲移民啊咁样。咁你喺个督导管理人手比较变动，前线嘅员工系流动性好大。好啦，就算你一个好完善嘅机制喺摆面前，都唔代表佢哋有效去处理得到嘅，因为嗰个督导员都翻到嚟都未熟悉嘅同事，佢都未搞好可以发挥全面嘅一个嘅督导嘅角色。前线员工我训练完佢之后，佢又走咗啦，又翻嚟佢又系再训练，再加上咧十个樽得三个盖，冚嚟冚去搞唔掂。我相信呢啲嘅问题咧，我哋嚟紧嗰个住宿儿童住宿检讨委员会真系要倾倾咧。即係機制監察以外咧，究竟而家點解兩個機構都出現問題？係咪仲有一啲喺運作上一啲根本嘅問題？特別係人手啊、訓練啊、督導嗰方面。如果呢啲方面你配套唔到咧，你嗰個機制都係一個硬指標嚟啫，但係達唔到個效果。正正而家嚟講，我相信保良局一定有清楚嘅指引，正如佢嘅解釋。但係都會出現問題嘅話，係咪有其他因素咧？係值得社署或者我哋作為議員咧都要去睇下。闊啲嘅問題喺邊度？咁嚟緊咧嚇，聽日應該咧就社會處主持嗰、那個，即係處長主持嗰個兒童住宿服務檢討委員會正正開會嘅。咁我都要問翻，即係究竟個個案係涉及一個人嘅個案啦，又或一個整體機構出現嘅問題？好啦，如果係個別人嘅個案，咁當然可以容易管理啲啦。咁但係如果有涉及其他一啲嘅，正如頭先講嘅人手嘅流動啊、訓練啊。培训嘅不足，咁呢啲地方人要尽快加强去做咯。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同你倾到呢度。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狄志远，头先讲到有关于社署早前巡查发现保良局婴儿组有职员咧系涉嫌推跌咗六名嘅幼儿咁啊，事后呢名职员咧都系被捕嘅咁。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早晨。 早晨，乐文你好。 早晨，叶柏强医生，头先同阿狄志远就讲到呢、這个涉嫌虐儿嘅事件啦。咁你自己有冇都有留意到点睇呢一件事咧？又 哦有啊，其实咧由同乐居去年发生咗令人好伤心嘅有疏忽照顾同埋有虐待儿童嗰个事件之后咧、其实我谂大家咧都警觉咗。知道咧，原來我哋年幼嘅小朋友咧，特別係呢一批本身可能個家庭照顧已經要特別支援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腦部發展咧，同埋個成長嗰個心智咧，係需要額外嘅支持嘅。所以咧，今次咧喺我哋已經大家都好關注支援緊同樂居重新起步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原來保良局另外一個主力去支援啲年幼有需要幫助嘅小朋友嘅機構咧，居然都係發生咗令人咁心痛嘅情況咧，我哋覺得好失望嘅。嗱喺年紀幼嘅小朋友，大家知道咧，其實喺香港咧，保良局同埋同樂居保兒童會嗰邊咧，其實係兩個主力支援呢啲有需要家庭上面冇辦法適當照顧到嘅小朋友。咁喺佢哋嗰個客觀環境入邊咧，其實照顧小朋友嗰一啲嘅老師同埋照顧員咧，其實本來咧就應該充滿愛心。关顾我哋啲有需要发展嘅小朋友，喺个培训或者个支援上面咧，不嬲都系要有额外花心机去理啲小朋友。咁今次我哋见到嗰个情况咧，喺不恰当嘅情况之下，重复咁去推跌嗰啲小朋友，令到佢哋可能个身体有机会有受伤嘅风险啦，有时甚至有时会可能会震荡到个脑部啦。令我哋更加担心嘅咧，其实长远咧会令到小朋友早期发展入边咧缺乏得信心，有可能咧令到佢之后嗰个精神健康啊，同埋同人相处嗰方面咧都会出现咗啲行为嘅问题。 其实上个月都有报道提到针对譬如同乐居事件之后啦，有个儿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就做了一個第一階段的檢討報告，有一些建議的，包括就是說在社署幼兒中心督導組加入由護士出任的保健衛生督察和曾經在執法機構做過的人員，和更新一些巡查清單等等。今次的事件也是社署的巡查再經閉路電視是發現的，你覺得整個機制還不足夠，或者日常來說機構的人員如果真的譬如今次的職員是涉嫌推跌個小朋友，是不是这么容易在这个机制发现到呢，他们日常的检视他们的身体情况，是不是这么容易发现到这些推跌的情况呢？又即是怎样可以发现到这些受虐的情况呢？ 是啊，你个问题问得好好浪漫，因为咧，其实类似嘅情况咧，就唔系净系喺呢啲照顾儿童嘅院舍先有机会发生，其实发生得更加多嘅咧，当然系屋企啦，甚至可能系啲学校某啲场合啦。所以作为照顾小朋友嘅儿科医生咧，其实我哋喺医院入边咧，经常都见有好多小朋友受伤啊，亦都有时可能系个精神受到伤害啊。通常嗰啲嘅个案咧，系日积月累重复发生，而个照顾者有时可能系家长，有时可能系照顾嗰个院舍入边一啲嘅员工咧，通常都不会第一次犯，是会重复习惯了某一个做法，以为是很有效，咁样可以控制到小朋友的情绪啊，或者更加快捷咧，令到小朋友停低唔喊啊，听话咧，用错咗有啲体罚嘅方法。嗱，呢一类嘅方法咧，其实由根本就要纠正。头先你提到很好咧，就我哋而家个建议入边咧，其实今次咧，我哋觉得社署已经比上次咧系做得好咗噶啦。嗱，同乐居上次令我哋心痛同埋失望，其中一样嘢咧，就明显地个监察入边咧有好多漏洞同埋需要改善嘅地方。而今次咧可以比较快嘅时间发现到，希望系真系早期有个别嘅员工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纠正和加以重新培训，其实这个是重要的。但是纯粹靠这些监察系统，譬如说靠闭路电视、这些来看，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个最重要或者正确的方向的。因为呢，其实最重要是预防，而院舍也都不是一个监狱或者一个纯粹用来监察人的地方。所以呢，我想是整体那个文化的那个建立，员工的培训，特别是那个爱心那个成长，我想是重要花多些功夫去做的。 Okay. 除了是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委員檢討委員會委員之外，你另一個的身份都想問下你，就是關於康復者接種疫苗方面。因為見到多個兒科和婦科醫學組織都發表聯合聲明，就呼籲一些曾經感染 Omicron 的康復者是接種新冠疫苗的。那建議是最主要考慮有什麼的因素，和哪些類型的市民有沒有分年紀去講這些康復者是需要再打針的呢？ 是啊，嗱，今次咧，我哋好難得咧，因為除咗香港兒科醫學會同埋我哋兒科有幾個好重要嘅好朋友組織一齊聯合之外咧，我哋特登邀請咗咧就婦產科嗰邊我哋嘅好朋友啦，亦都有我哋即係其他嘅護理學院咧，九個機構咧聯署咗一個聲明咧，我哋其實希望咧，除咗鼓勵曾經感染過嘅小朋友，亦都包括咗佢哋嘅媽媽，包括咗懷孕嘅婦女，留意翻，因為咧其實嗰個重點咧就係今年二三月香港爆發嚴重嘅第五波 Omicron 咧。咁眼咧已經割咗有半年以上啦。嗱，當其時大家知道啦，其實香港可能分分鐘有過百萬小朋友感染咗，有十幾萬以上嘅小朋友感染咗。嗱，呢一班嘅市民咧，喺頭嗰幾個月咧，佢真係的確係有少少抗體保護嘅。但係因為 Omicron， 我哋喺科學上已經知道啦，佢可以刺激到嗰個免疫保護咧，只不過係維持一個好短嘅時間，大概三四個月到。咁而家已經差唔多七個月嘅時間，將進入冬季。開始越嚟越高風險爆發嘅時間咧，其實佢個抵抗力已經唔夠噶啦，所以咧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個平台咧，呼籲所有感染過嘅小朋友、老人家，包括埋其他照顧老人家小朋友嘅成年人咧，盡快咧就安排打翻針。如果佢喺感染之前冇打過針咧，感染之後14日就作為一個康復期，跟住一個月之後咧就開始可以打針噶啦，要打齊三針。 OK， 想睇下你哋嘅建議咧，會唔會係一啲本身已經打了兩針的康復者，再過了三至六個月之後，需不需要再打針呢？現 在要視乎他本身的年紀和風險因素，如果是他本身是50歲以上，或者他本身是一些有機會接觸到高的人士，譬如好像我們的醫務人員，其實打第四針是有額外保護，我們鼓勵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普通成年人，未必一定需要。如果他們有特別需要的話，可以跟他們醫生溝通，又或者他們可能就快會離開香港，去比較高危非常之多新冠病毒的地方，譬如歐洲，在那個情況我們覺得是可以考慮。 OK， 好，謝謝葉柏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好，葉柏強醫生咧係本身係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啦，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嗱，頭先咧同聽眾咧都傾到有關於打疫苗嘅情況啦，佢提到話一啲嘅個案亦都涉及到政府賠償等等嘅咁。咁睇翻資料咧，係政府嘅疫苗保障基金咧首次向一宗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嘅個案咧批出200万元嘅賠償，當時五月嘅時候。后嘅事嚟嘅，涉及到一名66岁嘅女士。咁啊，专家委员会认为咧，即使事件同埋接种疫苗接种咧有时间关联，但系死者心脏组织入边咧存在嘅病毒基因咧会令到情况出现分歧，因此冇办法确立死者患有心肌炎同埋疫苗接种咧有因果关系。但最后咧，专家委员会评定嗰个案咧同疫苗接种嘅因果关系为不确定，获发200万元嘅死亡保障额嘅咁。嗱，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 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咁咧，系啊，因为咧，关于唔打针咧，其实亦都可以谂下，点解有咁多市民愿意俾咁嘅钱去排队？当中一定有好多系原因同埋 support。如果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外国哈佛大学嘅研究啦，英国嘅研究啦，直情讲疫苗咧系禁止12岁以下嘅小朋友同埋孕妇咧去打针嘅，因为咧佢嗰个副作用咧系比起打疫苗咧或者系中招咧系可以牵连有成1291项嘅。咁另外咧，其实袁国勇咧，我好欣赏佢，佢话其实都要尊重一下我哋呢一班人嘅选择啦，因为点解咧？是没错，在政府里面是讲紧要打针才可以抗疫，是令到市民可以安全。但是又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那个疫苗的研究究竟那个副作用那个影响到现时用了几多时间去研究，现在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全民谷针，你看看外国那个效益，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打了针就会冇中招呢？好似我哋公司咁，我哋好多同事真係唔认同，我哋相信自然疗法，相信自己身体嘅治愈能力。我哋冇打针嘅同事反而係冇中嘅招，有打个疫苗嘅人冇错，佢係有中招，佢亦都有感染，佢係冇死亡，但係我哋亦都收到身边好多人面瘫啦、心脏病啦，全部都话同疫苗冇关。因为如果有死亡个案，我哋啲朋友话係政府要嗰个人解剖才可以去確定，但是就算個確定裏面用什麼指標去證明這個是跟疫苗而引致它的心肌梗塞、面癱、免疫系統下降，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support、 okay. 所以為什麼要逼全民一起一定要沒有選擇的去打疫苗？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嗱，不过要遏止病毒扩散同埋预防重症啊、住院死亡个案咧，接种疫苗系最有效嘅措施。呢个都系政府喺网站上面嘅资料嚟噶。咁，有郑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 你好。 你好。嗱，我关于呢个环保个问题啦，就我喺电视透过电视睇咧，嗰、那个即系收呢、這个纸盒嘅回收咁样咧，佢个设施咧系非常之大，同埋咁我但系咧政府咧就空有口号。就話要啲市民咧就去做環保嘅事啦。咁、我亦見過咧，好多市民咧都好用心機養成一個好習慣，將呢啲咁嘅紙盒咧全部洗乾淨去回收。但係咧就覺得咧係支援不足啊。既然間你科技園嗰度又話佢如果咧嗰度驚住咧有新嘅科技啦，高級啲啦，咁但係點解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係唔配合得到佢咧？俾個時間佢咁短咧，一個小嘅市民投資咁大，就唔係話咁容易揾到一筆咁大嘅資金，咁喺剎下間咧就話要佢收咗啦。咁你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咧，係好難嘅。咁而家咧，既然間係養成咗習慣啦，突然間要剎停喎，咁你叫啲人咁啊，以後嚟講咧，仲信唔信你係環保？誒，得個講字嘅啫，咁樣。所以咧，希望政府環保處能夠喺呢一方面咧，係真係出啲力，係幫助咗呢個紙盒嘅回收嘅事。我講嘅就係咁多、 你自己本身係咪都有做開啲回收紙盒嗰啲？ 係啊，我自己成我自己真係好小心，將啲買完嗰啲膠袋污糟嘅咧，我洗到好乾淨，吹翻乾佢咧，咁拎去做嘅。咁呢個習慣咧，我應該咧由細咧，到我啲仔女我都培養得佢咁樣做。咁而家突然間咁啦，我每日嚟講咧，我哋飲嘅奶金，你哋可以睇下啦，嗰啲紙盒奶啊、紙包嘅嘢咧，係非常之多。咁點解政府嗰個環保處究竟啊係做咗啲咩嘢咧？是令到個市民咧係冇信心繼續咧去支持，嗰、那個地球已經係變得好曳啦。我哋唔想咧， okay. 我哋下一代係有啲唔好嘅生活。咁唔該曬你主持。 OK， 唔該曬鄭女士，同你傾到呢度。 講到都係喵方呢一個嘅回收紙包飲品盒呢個廠嘅情況咧咁。嗱，環保署咧就回應話會繼續同科技園公司聯絡啦，期望雙方可以喺租務問題上面有進展。亦都提到話德式咧回收廠嘅負責人認為現時可以公開招標嘅短期租約用地咧都唔適合喎，咁啊就會繼續同埋回收廠咧係保持聯絡，一有咧其他合適嘅用地咧就會適時提供資料作考慮嘅。呢個就係環保署嘅回應嚟噶。嗱，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啦，啊，聽日咧會繼續有天氣年代嘅。